咁十八章咧就正话格林多雅典就上高啦，喺地图嘅上高啦，雅典咧呢、这个格林多就下低啦吓。咁啊，格林多咧喺呢个城市咧就系正话话讲话雅典降格，所以咧佢就变成好辉煌好大啦吓，做、一个城市。咁但系佢咧喺大概咧一百公元前146年咧就系、被毁坏嘅。咁啊，凱撒大帝任內咧就重建，幾時重建咧？就喺公誒喺喺誒點講啊？主後27年，唔係嗰陣時啊重建，而係話凱撒大帝任內重建，喺公元27年咧成為嗰個阿哈雅嘅省會。咁因為個省成個大嘅地區咧叫做阿哈雅省。咁保禄嘅时代咧，为希喺嗰呢个格林多咧，为希腊嚟讲咧系一个最大嘅都即系大都会啊，正所谓啊，一个大嘅商埠，又有钱咧，经济唔错啦，因为做生意啊嘛啊，但系啲人咧即系咩灯红酒绿啊吓，即系一个咁嘅城市啦。咁啊，凡系发达嘅咧，都好容易走向呢个方向嘅，唔知咪人嘅。敗壞的地方嚇，佢此後保祿就離開雅典呢個學術城市啊，嚟到咗格林多。佢就係大概喺公元50至52年喺格林多傳教。而格林多係個最後講嘅商業城市啦，喺嗰度遇見咗一個猶太人，叫做阿桂拉。他原本的籍貫呢是本都，他和他的妻子普黎史拉最近由意大利来，因为克劳迪曾经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即是说这两个人呢是犹太人。那克劳迪在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命令人离开呢、就是公元49年、这个克罗迪、做 当地的一个首长的时候呢，就、叫他们离开罗马。于是保禄呢即是说换言之呢、阿桂拉和普利斯拉呢就来到了这个格林多。那保禄呢就在投靠他们那个地方，就去了他家了。他因为是同业，大家记不记得保禄是做什么东西的？他的个人职业。阿 Dicky 是不是讲了我听不到有。 是我刚才瞄了帐幕。是 织帐幕的。所以呢他们两个其实都是织帐幕的、普利斯拉、阿桂拉他们。所以同业呢保禄就留在他们那里工作。原来他们是以制造帐幕业，后面一句已经讲了，是不是？每逢安息日，保禄就在会堂里面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及至到色拉和大莫德由马其顿来到之后，你知道保禄先走嘛，他们 后离开嘛，所以呢他们即是保禄自己在那里做了少少工作先。他们呢就不、保禄就不是全职做、可以说是兼职做。为什么呢？他安息呢就会堂里面去辩论，即是去宣道啦，某程度上、但平日呢可能就在阿桂拉家里织帐幕来到赚取生活费。但是呢自从色拉和大莫德由马其顿来到之后呢，保禄就专心传道，就再不再织帐幕了。他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麦西亚。换言之中呢，在这里看到一件事，就是保禄呢平日他要赚取他的生活费用，他不要依赖到、其他的人来到支持他生活的。咁啊，正话提到，公元49年嗰、那个克劳迪 命令猶太人離開羅馬，點解呢？咁啲學者咧就解釋，可能有個背景嘅。個背景可能就係咩咧？就係羅馬嘅猶太人，同埋或者話羅馬嘅猶太教人，繼續堅持相信猶太教嘅，同埋啲猶太嘅基督徒咧，因為耶穌基督為墨西亞呢個原因咧，一個話係，一個唔係。啊！一個相信，一個唔相信，有咗鬥，有咗所謂拗叫衝突。而佢哋嘅呢個阿貴拉咧屋企咧，就成為基督徒聚會嘅地方。所以佢哋即係換之阿貴拉本嚟喺羅馬住，咁後來呢個哈魯迪叫佢哋走，叫你啲你啲猶太人冚唪唥走，無論你信唔信基督都好啦嚇，等佢哋唔好喺我個負責嘅範圍裏邊咧，即係所謂咁多衝突啊，咁多嘢。咁所以咧就佢哋走，咁於是咧翻咗嚟，而保羅嚟到咧咁好咧就係即係去喺佢嗰度啦。咁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咩咧？格林多前書十六章，格前十六，睇一睇有關阿貴拉、保羅啊佢哋嘅關係啊。格前十六第十九節。十六章嘅十九節，佢話：亞細亞國教會問候你哋，阿貴拉同埋普尼士拉，以及佢哋家內嘅教會。家內嘅教會即係佢哋嘅屋企啦，成為基督徒聚會嘅地方啦。在主內多多問候你們，這裡看到呢，即是保羅跟他相處了一段時間，不單止是跟他們兩夫婦，其實呢，都有一班基督徒在這裡。然後再看羅馬人書第十六章，在羅馬人書的隔前，格林多前書，格林多前書之前呢，羅馬人書的十六章三至五節，三至五節就話：請問候普尼斯加同埋阿貴拉，佢哋係我喺基督耶穌內嘅助手，佢哋為救我置自己於的頸項於道外，因為佢哋因為保祿嘅緣故咧，俾人拉咗嘛，啊，唔係拉咗，唔係拉都咁簡單啦，梗係有。要受審問啊，或者係受迫害啊咁樣，咁啊後來先係得到保釋。不但我應感謝佢哋，而且連外邦人嘅眾教會亦都應該感謝佢哋。同時，請問候喺佢哋屋企嘅教會。咁。前後兩個書信裏面咧，嗰、那個描寫咧都再次提及緊，即係保羅啦，喺佢哋嘅屋企裏邊咧，即係好認識呢一對夫婦啦，同埋佢個團體，佢個教會團體嘅。好啦，去到第六節咧，佢話因為佢哋反對，佢哋反對就係嗰啲前面第四節講嘅咧，勸化猶太人同埋希臘人啦，其中一啲人啦嚇，因為佢哋反對咧，而且講褻瀆嘅話，保羅咧就忽熄衣服向佢哋話：你哋嘅血歸到你哋頭上，與我無干。從今以後，我要到外邦人那裏去啦。換言之，佢哋即係唔肯接納耶穌基督，唔係接納呢個保羅嘅宣講。不肯承认耶稣是救主，那么我的血归到他们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个旧约的信息在这里，我们看一看厄扎克尔，厄扎克尔先知书圣经查个则字第三章十八至十九节，那厄扎克尔就在伊撒以亚先知书的后耶利米亚先知书的后面，伊撒以亞跟住耶利米亞跟住亞撒克耳， 第三章十八至十九，就喺1324页，十八节就话：几时我向恶人话你必丧亡，你若不警告他，他不也不宣讲，使恶人知所警惕，而说而脱离邪道，为得生存。那恶人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我必向你追讨血债。你若警告了恶人，而他不肯离开罪恶和邪道，那他必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至于你，却救了你的灵魂，因为天主叫他讲，他宣讲了，他不悔改不关你事。但是你不会宣讲呢，他不单止因为罪恶而丧亡，而你即是先知呢都有个责任在这里。同样在33章1至9呢就长一点的描述，那个内容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差不多这样的含义。因为另一则克尔里宣讲呢就受不到这个选民的接纳。33章1至9节呢就在362页啦。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应告诉你民族的子女，向他们说，当我使用刀剑临于一地，那地的百姓就应从自己的人中选出一位，立他作为他们的警卫。在一件刀剑临近那地，就吹号筒警告人民，人民听见号筒的声音，若不加戒备，刀剑来了，将他除掉，他的血债应归他自己承当，因为他听见了号筒而不加警戒，他的血债应由他自己承当。那发警告的人，那发警告的必安全无恙。看到了吗？即是个警卫呢，是上主的使者，是为人民做个警卫，提醒啲人，有人嚟攻打啦，要吹号筒啦，咁你哋要走啦，你哋唔听号筒呢，咁你死咗，俾人杀咗都系你嘅事。所以去到第跳一跳啦，嘅第二隔篱嗰左嗰页咧，隔篱嗰页嘅第一句就系追讨佢嘅血债。人子亦都咁样立你作以色列家族嘅警卫，你听咗我口中嘅话，应待我警告佢哋。为此，我当告诉恶人，恶人你必丧亡。如果你唔讲呢啲话咧，亦都唔警告呢啲恶人离开佢邪道咧，即系恶人虽然因自己嘅罪恶而丧亡啦，但系我要由你手中追讨佢嘅血债。所以追讨佢嘅血债咧。那个含义就在这里了。那保禄就说，你们的严信嘛，你们的血债已经淋在你们头上，跟我没关系。Okay? 至于说拂去身上的灰尘，拂拭衣服呢，也都有旧约的背景的。其实我就今次这里不读了，叫做呃什么书，看看我都不记得了呃什么书。是厄斯德拉，冇错，后生仔是好记性。厄斯德拉的下卷第5章13节就有讲述这个，即是当他不开心嬲怒的时候呢，即是罚整个件衫啊。他上一次讲过呢就搣烂件衫啊，即是有伤近的意思的。漏咗講咧，正話佢即帳目個問題啦。點解保錄正個色拉同埋但摩德嚟咗之後咧，保錄咧可以全職或者話全心去傳道啦，唔再即帳目啦？咁有可能咩咧？可能帶嚟咗啲捐助啊！ 捐款啊。啊，佢又於是能夠即係唔使，因為有生活費啊嘛。啲捐款喺邊度睇到咧？可以睇咩咧？睇兩個地方，一個就隔後十一章。嗱，點解今日要帶睇呢啲咁嘅嘢咧？因為入書信裏邊咧，我哋要睇翻，即係既然佢係保祿中途傳教嗰啲嘢咧，咁睇翻保祿寫俾書信嘅啲嘢咧，係同佢有關嘅嚇。隔後十一章八至九節。十一章八至九節，所以保祿中途寫嗰啲嘢咧，就唔係人由空，即係憑空諗嘅，而係同當時嘅教友嘅情況啊，同埋佢生活嘅就係遭遇啊、經驗啊，係好實在有關嘅嘢嚟嘅。呢個九十一章嘅九至八至九節咧，就話我剝削咗別的教會。取咗酬資，為的是給你們服務啊！當我喺你哋嗰度嘅時候，雖然受到咗攜罰，但係冇連累過你哋一個人，因為有由馬其頓來嘅弟兄們補助咗我嘅攜罰。我一向喺各方面設法避免連累你哋，將來。還要如此，嗱，佢呢個寫俾格林多教會噶嘛，係咪？咁而呢度係喺格林多嗰度宣教啊嘛，講到啊嘛，所以佢講翻呢件事，咁帝莫德同埋色拉咧就由馬其頓嗰度嚟，所以當佢喺格林多教呢個地方開教嘅時候咧。他沒有依賴過格林多的人、反為呢馬其頓那裡的教會呢或者說、跟他有關的就是一個腓立伯教會呢就帶了一些費用呢來到給保祿去傳教 好了我們看完教後呢看腓立伯書保祿寫給腓立伯書腓利伯就在后面啊。 第几章啊？腓利伯第几章？ 腓利伯第四章。 133。 第四章15-16节。你哋腓利伯人亦都知道，當我傳福音之初離開馬其頓嘅時候，冇一個教會喺施修嘅事項上供應過我，唯獨只有你們，即係讚腓利伯嘅教會嘅人啊！就連我喺德撒洛尼嘅時候，你哋不止一次。而且兩次曾俾我送來我嘅急需，嗱呢度可以睇翻咧，佢即係對當寫信俾腓利伯嘅時候咧，即係多謝佢哋之餘咧，亦都讚佢哋，即係不斷咁樣傳揚支持保祿咧去傳教嘅。所以喺對照翻中途大事錄咧，我哋睇到嗰個關係啦。好，第七節咧。於是保祿就離開那個地方，入了一個叫做帝度尤斯托的屋企。這個人呢敬畏天主，他的屋企靠近著會堂。咁啊，佢離開邊度啊？離開呢個阿貴拉嗰度啦。咁佢點解又走去嗱？佢前面呢？就有啲有少少激氣咧，就第四節咧，就係即係勸化啲猶太人同希臘人啦。咁但係咧就第六節咧就話佢哋反對同埋講咗褻瀆嘅話啊嘛。啊，所以搬開遠啲啦。但係佢搬開遠啲咧，去咗呢個帝度尤多斯屋企嘅時候咧， 佢點解佢喺佢屋企啊？點啊？猶陀帝鐸咧，猶陀斯咧係係敬畏天主嘅人咧，就是、相信耶穌基督咧。佢嘅屋企咧係靠近呢個會堂嘅，有可能保祿咧其實咧死心不息嘅。死心不息嘅意思就係咩咧？佢冇完全放棄佢嘅同族，雖然佢話嗱，你哋嘅血債咧歸你頭上，唔關我事啊嚇。我已經講俾你聽，解釋咗，介紹咗耶穌基督，解釋咗啲事噶啦。啊，你哋唔接納啊嘛，所以唔關我事。即係心咧又好，即係激氣啊嚇。但係咧，佢激氣之餘咧，佢仍然有一份心咧，想繼續有機會咧，就將呢個信息咧帶翻俾佢嘅同族人嘅。所以咧，佢嚟到呢度咧，有可能就係想揾機會，揾機會咧。就跟呢班繼續咧同猶太人宣講嘅會堂裏會堂長克尼斯婆同佢嘅全家人都信咗主。佢話仲有好多格林多人聽咗道而相信，都領所洗。嗱，格林多呢個團體咧，可以話我哋相信係好大嘅，後來領洗。首先我要看一看什麼呢，就是格林多前書的第一章格前一。格前前書第一章十四節。十四節呢就去到第二後，即後面那頁。但我應該感謝天主，除了克尼斯婆和加約之外，我沒有給你們中間任何一個人付過洗。換言之中，保祿其實雖然在格林多宣講，但是曾經實在付洗的是很小很少。保祿呢，他的重點仍然是要那些人去接納耶穌基督是父母的主，是救主，但是他只是宣講，然後可能附洗呢是由其他的信徒呢幫他們附洗都不頂的。這要提及第一件事了。第二個就是格林多教會很多紛爭呢，大家都知道多了一點。第一章的第十至十七節，格前第一章第十節至十七節。十至十七節呢分黨分派，我因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嘅名，求你哋众人言谈一致，喺你哋之中唔好再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因为我嘅弟兄们，我由克罗厄嘅家人听说你哋中生你哋之中发生咗纷争。我意思系话，你哋各自声称我系属于保禄嘅，我系属于阿婆罗嘅，我系属于黑化嘅。我是属于基督的，但基督被瓜分了吗？难道保禄为你们被钉十字架上吗？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的名下吗？所以保禄是一个真的很以自己是一个宣道者的身份去做事，他没有要的人以他为中心，经常都说给人听基督先正是救主，先正是一个中心。所以当他分裂，有些人以他的名字来说，我是关于保禄的，那他都说跟我没有关系的。我只有为了两，这段话只是为了两个人，为帮两个人领个洗，所以你不要说是归我，属于我的。无论是哪个人领洗本来都不重要，所有人是归于耶稣基督。夜间，主藉住异象对保禄话：唔好害怕，只管讲，唔好唔出声。咁异象嘅意思咧，就系俾住个异异象咧，就俾咗我啲精神嘅力量。因为系保禄咧，嗱，我呢度咧我就唔读嘅，希望你写低咧，有机会睇一睇翻。喺整个保禄嘅中途使徒记载嘅保禄嘅宣教里边咧，保禄遇到好多次异象，呢啲异象都系俾咗佢一系力量，一系信心，一系知道点样去 行走传教的道路。咁其中有第五章嘅17-21节，第五章嗱，我讲嘅系《中途大事录》里边啦吓，第五章嘅第10-18节，第16章6-10节，第23章11节，第27章。23-24节，咁呢个系保罗咧见到异象嘅一啲章节，我大家可以睇，有机会睇翻。咁啊，正话话见到个异象咧，主对佢讲啊，唔好惊啦，子官讲啦，点解啊？因为我与你同在，必冇人向你下手加害你。因为在这个城里面有很多百姓是属于我的。既然天主讲话这个城很多百姓属于他呢，于是换言之他继续宣讲了。他宣讲有很多人信了他，信了主了，接纳了耶稣基督了。所以正话第十节呢讲起分裂的原因呢，因为这里的城呢有这么多人信主呢，团体大了，于是意见纷纭，于是就多拗叫了。或者好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即是争权争名争地位，由以前的有出现，现在都有。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保罗在这个格林多这个城宣教了1年6个月，在他们之中讲授天主的道理。好了，跟着呢就受人诬告。在加里翁作为阿哈雅总督的时候，于是保罗在这个宣教遇到再次遇到挑战了。咁啊，加里翁呢做这个总督是几时呢？就是公元51-52年。犹太人同心合意咁起来攻击保罗，将佢带到法庭。咁犹太人同心合意，正话前面都有讲有啲犹太人反对佢噶啦，咁会唔会静咗一段时间？呢一年几宣讲里面呢，1年6个月嘛，个宣讲里面呢似乎俾咗机会，即係静咗落嚟，俾保罗有机会宣讲。会唔会呢一啲犹太人呢係等候呢个所谓加里翁做总督呢一个新人嚟上任呢，於是佢哋可以做啲嘢呢？咁所以呢就喺呢个时间呢就将保罗带到法庭。咁佢话咩呢？佢话呢个人呢劝人违法敬拜天主。因为喺当时罗马帝国嚟讲呢，犹太教系合法嘅。但系犹太教嘅人呢就认为敬拜天主呢，或者话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呢，系非法嘅。喺罗马嘅法律之下佢哋合法。而呢一班人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他们认为罗马帝国没有说你这个宗教合法的，所以呢他们就说是违法敬拜天主。于是保罗就要开口了，即是刚开口要讲的时候都没机会讲，加里翁就向犹太人说，犹太人啊，如果有什么犯法或者邪恶的罪行呢，我自当容忍你们。但问题既然是关于道理、名目和你们自己的法律的事，你们自己管，我不愿做这些事的判官。所以这个加里翁认为呢，犹太人的这些事是犹太人的分内事，你不要烦我，不要搞乱这个社会。为了不搞乱这个社会怎样？就将他们即是走走走，你们不要再吵，妈妈没有用，你们即是抗议啊、示威啊、递请愿信啊，都没效的了，赶他们走。于是众希腊人拉住会堂长索斯特乃在法庭之前打了他，而且加里翁全不理睬这些事。因为既然是你正话加里翁说这些你们的事嘛，所以他呢就将现在这个会堂长 啊，这个回堂掌就拉了去打。咁究竟呢个回堂掌系唔系格林多前书嘅第一章嘅第一节所讲嗰个人呢？啊，佢第一章第一节咩咧？就系索斯达乃嘛。咁冇圣经学者冇百分之一百肯定，但系大多数都会话系呢一个人，因为呢个人咧，拉咗去打之后咧，点解拉佢去打咧？即系话佢冇用啦、啊。你做会堂长有冇搞错？能够俾保罗喺呢度宣讲咁多人信咗，即系接受咗耶稣基督咁，所以有好可能咧就系呢一个人啦。好，第十八节咧就系翻去安提约基亚。咁安提约基亚咧，记得系睇先，安提约基亚咧就系、是。得索落嚟喺呢度，呢、這个安提约基亚睇唔睇到啊？好似冇整到咩系嘛？冇整到 share， 所以又唔得。其实唔整佢又复杂 call。 地图嘅中间 啦。系啊，地图中间啊，啊咁大家知道就得，唔使再整啦吓。喺个地图中间嗰度，唔系右手边嘅吓，喺中间嗰度就系、是、安提约基亚。保罗住咗咧，就同弟兄们辞别，坐船去叙利亚。同佢一齐去嘅有普尼史拉同艾贵拉。因为保罗有许有誓愿，许愿咧系当时嘅犹太人一种习俗咧，就系虔诚同埋表示守法律。因为你许咗愿咧，一定要还愿嘅吓。就系咩咧？佢话喺间隔。剃咗头发，许愿嘅时候可能咧就以后唔准剃头，或者系之前之后，我唔记得咗佢前后啊。总之你完咗你要还愿咧，就要做呢样嘢。究竟咩愿呢？唔知道。咁啲学者话可能系所谓纳齐尔愿。咁啊，纳齐尔愿究竟系乜东东呢？咁就我看完之後都忘記了，都即係佢哋啲誓願咧，係即係一啲答應咗嘢做乜嘢咁，所以稱為一種願。然後點樣還呢個願咧？要獻啲咩祭咩祭咩祭咁嘅啊？佢咧就喺嗰度剃咗頭髮，然後去咗厄弗所，保羅就將佢哋留喺嗰度，自己入咗會堂，將佢哋咧就係嗰班同佢一齊去嘅普尼斯拉、貴拉嗰啲啦。咁佢自己入咗會堂咧，同猶太人辯論。众人求他多住一些时候，但他没答应到，就辞别他们说，如果天主愿意呢，我还要回到你这里的。于是就由厄弗所开船走了。换言之，今次呢，所以是经一经过厄弗所，他就没有什么传教的，后来先人再去厄弗所传教。他海撒冷亚下了船呢，就上耶路撒冷问候教会，然后呢下到安提约基亚。但海撒冷亚就是我们都知道去海边那里啦，在我们朝圣海边那里海撒冷亚啦。咁然后下到安提约基亚咧，就对唔住，上耶路撒冷就而家我都明白啦，以前我都唔系好明嘅，点解上耶路撒冷咧喺地图上喺耶路撒冷就喺下低啊嘛，啊咁啊安提约基亚咧上高嘛，但系问题咧，原来上下原因咧，即系耶路撒冷系高水平线高嘅。然後安提約基亞咧就水平線低，所以上下意思係咁，唔係喺地圖上嘅南北嗰個上下，而係水平線嘅上下個上下。保羅咧就住咗一個時期咧，又出發啊，開始第三次嘅傳教啦。第三次嘅傳教咧，嗰個路線咧就可以話某程度上，我哋話佢複雜啲啊，因為話佢咩我都唔知點講嚇。咩先？去呢个系第三个啊，第三个咁啊。喺呢度开始出发，咁啊行，即系兜嚟兜去。咁呢条绿色嘅线咧，系后来俾去叫做去罗马啊，去上诉嘅一个坐海上嘅路线。又沉船咧，有時啊，就係呢一度。咁佢第三次傳教咧，主要就係呢一度啊。厄弗所咧就正話經過 冇傳教嗱呢度。好啦，保罗咧住咗一个时期，又出发挨次经过加拉达区同埋夫尼亚，兼顾众位门徒。咁当然佢就系先去探访以前曾经建立咗嘅基督徒团体啦。咁加拉达同埋夫尼亚咧，就喺正话我冇俾大家睇到嘅，喺地图嘅右上角嘅。咁啊，下一次先睇啦。佢有一个喺亚历山大里亚出生嘅犹太人，叫做阿婆罗。佢有个好好嘅口才，长于圣经。他到咗厄弗所。好，喺呢度睇到一样有阿婆罗嘅名喺呢度出现。正话格林多前书，你系属于保罗噶，属于阿婆罗噶，就系呢个阿婆罗啦。咁原来阿婆罗咧就喺呢个亚历山大出生嘅。亚历山大咧就系、是、埃及嘅省啊，罗马总督驻守嘅地，因为埃及都属于罗马帝国嘅。咁喺埃及省里边咧派咗有罗马嘅总督。佢呢个亚历山大讲咧系亚历山大里亚咧系一个商业嘅城市。咁当时咧可以话公元前三世纪啊已经有好多犹太人噶啦。咁啊，究竟阿婆罗啊喺边度学有关耶稣嘅嘢咧？唔知啊，即系或者话佢学咗有关旧约嘅多啲嘢，新约嘅嘢似乎知一啲唔知啲。啊，呢个人学嘅道理咧，讲论耶稣嘅事，心神热烈，教训嘅人，教训人咧亦都好详实。但系只系知道约翰嘅洗，所以于是咧就可以话佢对于耶稣基督嘅嘢咧。知道一啲，唔知道一啲啊！嗰啲約翰嘅嘢咧，佢就知道啦。咁佢咧就宣講呢啲人咧要相要去洗禮啦。咁有好可能呢、這個阿婆羅咧，就係我哋睇如果睇翻中途大事錄第十章咧，當時咪即係受到迫害嘅一啲其中一啲信徒，咁啊四散啦、逃難啦。咁喺嗰度咧，可能咧就係嗰度得著咗一啲所謂人哋嘅傳教啊。傳教裏面咧，亦都因為唔係中途咧團體嗰啲人啦，因為較為可能嗰啲用今日嘅字眼嚟講咧，係一般嘅教友亦都冇深入去去睇呢個教會嘅教理書嘅資料嘅人咧，咁變咗咧漏咁啲嘢嚟講都唔頂嘅，所以變咗咧就去呢、這個阿婆羅去宣講嘅時候咧，就有啲嘢唔齊全啦。呢、這個人開始喺會堂裏邊。放膽講論，咁普尼士啦同艾貴拉咧就聽咗佢嘅講論，就將佢接翻嚟，為佢更加詳實咁樣講論天主嘅道理。因為佢有啲嘢唔知啦，咁所以而家由阿貴拉同埋阿貴拉同普尼士咧互言之咧，就即係究竟佢哋喺羅馬喺意大利聽到嘅道理啊，抑或翻到去正話個加林多嗰度。嘅聽到道理咧，我唔清楚，因為都聖經裏邊冇資料話佢喺邊聽道理，聖經學者都冇講清楚。不過無論如何，佢哋係聽過有關耶穌基督嘅道理嘅。咁所以咧點咧，就由佢哋呢對夫婦咧，將基督嘅福音嘅喜訊咧話俾阿波羅聽啦。於是阿波羅咧有意去亞哈雅，咁啊弟兄咧都鼓勵佢，同時為佢寫信。寫信咧就推薦信，或者係所謂擔保信，呢個係我哋嘅弟兄啊，係好人嚟噶等等嚇，叫佢哋接納佢，佢到咗嗰度咧，依賴住恩寵，俾咗好多信友好多貢獻。咁有關呢個寫信推薦信咧，有兩個地方有嘅保羅中途都講過嘅。一个是格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的一至三节。咁保罗中途话咩咧？佢话唔通我仲要为你哋写推荐信咩？你哋唔系我嘅即系最好嘅推荐信咩？换言之咧，你哋系信尽咗耶稣基督你个榜样，你个表现咧，就系我嘅一个即系证明我所宣讲嘅嘢系正确嘅，系啱嘅，好嘅啊。咁由罗马人书咧十六章第一节，佢都有咁样讲过。所以在这里也看到 就話講去即係講間佛所嘛，係咪？即係阿波羅咧就善於口才啊等等。咁喺間佛所咧有個團體，已經有團體嘅存在啊，但係邊個開始建立咧，亦都冇講嘅。究竟會唔會亦都係由當時嘅信徒團體逃難之後去宣講建立嘅咧？有好可能係啦。他说因为他经常有力地当众驳倒犹太人，用圣经指明耶稣就是墨西亚。这个阿婆罗自从得到这个普尼士拉和阿盖拉去对他澄清解释过之后呢，他在这个阿弗所呢就是做了这些事呢，也都为当地的教会呢做了很多贡献，就是将这些道宣讲出去。他说用圣经旧约的圣经指明耶稣就是墨西亚，这个可以看到呢他的实在的重要的地方了。就说前面就在保禄上去阿弗所讲，但没讲就是其实是在十六章第六节呢已经提过的。好了，第十九章呢就在阿弗所讲到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咁喺呢度咧，正话讲呢两章书，话有啲地方教会成立啊，都唔系保罗自己亲自去即系建立嘅，已经有个小嘅教会喺度啦。之前有人讲过喺呢度反映到咧，即的而且确初期嘅教会虽然唔系话十全十美咧，譬如呢个阿波罗所宣讲嘅咧啊，但系得到另外一啲教友嘅补充咧，会变得更加完善。而當時的基督徒呢不是那麼怕話將自己的信仰、自己所認識的呢向人宣講，而實際上因為他們的積極、他們的參與、他們的宣講呢後來中途去到的時候呢要更加容易在時間上是可以說更加有效地去運用啦。所以教友呢宣講福音或者傳教呢，其實對教會这个福传来讲其实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想想，我在教会福传里面可以做些什么呢？在有机会的时候我又可以或者参与些什么行动呢？我可以想想。好了，我要讲的分享的来到这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事要讲呢？Linda、Dicky 有没有分享啊？ 名字搞到我一头晕，要慢慢记。 是的，我都手里捡来捡去，我都忘记了有些在哪里。慢慢来，不急。 我对保禄他的传教的方法真的挺佩服的。正如刚才Steven 都说，即他遇到，即说一句接地气的说话，就是他遇到什么人咩嘅人就用咩嘅説話去講，譬如佢遇到啲所謂嘅哲士，即係嗰啲希臘嗰啲有學識嘅人，咁佢就用翻佢哋有學識嘅人嘅講法。或者如果佢遇到一啲多即係敬拜多神嘅人嘅時候咧，佢又用翻佢哋嘅説話去講咁，即係俾我諗到，俾我或者反省到咧，即係或者提醒咗我一點咧，就係。即係而家我哋傳教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譬如話網上復傳，又或者係譬如恩保德神父嘅去唱歌咁去復傳，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方法。我之前喺度諗咧，即係話我見到譬如見到阿 Byron 啊，或者係即係阿 John 啊，佢哋咁樣去跟阿恩保德神父去傳教咧，佢哋要唱歌喎，即係我諗下，我得唔得咧？咁但係我嗰陣時諗，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唔係我擅長嘅方法，或者係唔係我可以做到嘅方法啊？咁所以我對呢個用唱歌去做復傳嘅方法咧，我可以講我唔係幾贊同，唔係幾認同。咁但係我今晚睇咗呢個保錄嘅，即係佢嗰個傳教嗰個嘅。方法咧，咁我覺得即係可能點講啊？可能係 我唔擅長嘅一種方法，但係我不得不認同嘅。 我個人就覺得傳教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冇乜所謂。最重要的最後的目標呢，即是你要講的一個中心思想要帶去那裡呢，是很重要的。即是我不知道有幾人聽我講過，譬如在渥太華裡面，很多機會呢聚餐啊，很多機會呢就 social activities， 我覺得不緊要，但是最重要不要仍然停留在這個階段，因為永遠停留在這個階段沒有前進去到目標呢，咁變咗我哋個失咗傳教嘅意味啦。啊，我哋嘅生活，即係作為基督徒咧，我哋係要嗰個目標嗰樣嘢度啊嘛。咁如果只係停留喺呢度咧，就變咗失咗嘅意義咯。 係你頭先講嘅呢一樣，亦都係即係我自己一路以來對，即係我見到嘅譬如一啲活動啊、一啲事啊咁樣，即係我成日都有啲覺得即係可惜嘅，即係譬如搞咁多個活動。搞咁多次嘅聚會，但係似乎嚟嚟去去都係嗰班人。點解吸引唔到其他即係有心尋道嘅人咧？或者係吸引咗之後，點解佢哋又會咁快離開咧？咁即係我覺得係可惜嘅咯。即係我一開始嘅時候，我都覺得即係用呢種方式去吸引人，或者係去所謂嘅召叫人咧嚇。我初頭唔贊同，或者我初頭唔認同，但係我後來慢慢轉變咗。但係到轉變咗之後，我發覺，咦？點解我哋唔可以藉住呢一種方式，或者藉住呢啲咁嘅方式去吸引更多嘅人，即係讓佢哋留喺度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可惜嘅地方咯。 好，冇就今晚就喺呢度停啦。咁下星期繼續。 好 ，OK。 Okay, thank you.